每晚九点，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，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. 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爱情的开头无非是我们相爱了，彼此深爱着对方，就如同我和他之间，他穿着薄荷绿的连衣裙站在我面前，淡淡的绿茶香水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，他交叉着双手微笑，且轻声地叫着他给我取的小名，暧昧的让我全身酥麻。但是今天他光彩夺目，只是隆重的婚纱取代了简易的薄荷色的连衣裙，挽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子，但那个男人不是我。对每一位来宾的祝贺都满脸幸福地回应着，他没有再叫属于我们的特殊称呼，甚至连一声象征性的问候都没有。我们之间的裂缝变成距离，我拿着请帖，他穿着婚纱。酒桌上我滴酒未沾，想让自己时刻保持着清醒，因为我正酝酿着一个惊天动地感人肺腑的计划，抢婚。也许是因为他穿的婚纱好像是曾经和我去试过的，也许是因为他见到我时手指微微地颤抖的那一下，也许是我从未忘记他，让我心里滋生着希冀。他会站到我面前告诉我他还爱我，问我会不会带他逃离，我们还是能像以前一样。他一边唠唠叨叨地埋怨我的懒惰，一边替我理好整个家。他还是会模仿着日记中美味，为我做着好看但不忠实的便当。我们还是能躺在一间只有5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，畅想着我们的未来。有一只叫未来的金毛，有两个拥有我们染色体的孩子。新郎挽着他的手向我们执着缓缓走来，新郎似乎有些微醉，我罪恶的心里在作祟，想拉起他的手疯了似的向外跑去，跑到一个只有我们俩的地方，跑到天涯海角，跑到未来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他还是会是我那个穿薄荷绿衣裳的女孩，但他却没有给我实行的机会。他搀扶着新郎，担忧地叮嘱着少喝点儿。酒量不好的我过去常常陪客户喝酒，每回都是酩酊大醉，他也是这般心疼地看着我，眼神是那般的似曾相识。现在的他是不是如同过去爱我那样爱着新郎？ 那晚的咖啡店人少得出奇，背景音乐也似乎凄凉的，让人止不住的想要落泪。他点的热巧克力早已变得冰冷。我像往常一样揉了揉他细软的头发，祝你幸福。他自始至终有低着头，没有回应。爱情到最后无非是白头偕老和胎死腹中。我站在咖啡店的拐角处，抽完了一整包烟，尼古丁的苦味充斥着整个口腔，让我忍不住的咳嗽。踩灭烟头，埋葬了我这段沾满所有美好回忆的爱情。都说了要他幸福，我怎么可以拉着他肆意狂奔，不询问他的感受。我拿着一整瓶红酒，躲避在角落里，努力地掩盖着什么冲动、失落和深不见底的悲伤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最后是一个挚友拽起烂醉如泥的我，问我为何还放不下。我眼神涣散，说不出一个字。我的大脑变成了放映机，他的笑容，他的背影，披肩长发就如同打上了强光，在我面前不停地轮回地放映着。祝你幸福是真，祝你们幸福是假。那就我们分手吧，永远都不要说，就当我们未曾拥有过吧，就当我们未曾拥有过彼此，那样似乎能让我好受些。 唱一首歌，纪念我终究失去的青春。爱一个人，天真的以为会是一生。唱一首歌，怀念我终究失去的爱情。有一个人，总会陪着你。 总会陪着你走，不会再离开爱。 每次接到他电话的时候，都是晚上12点过了之后。这么多年，他依然喜欢熬夜，光怪陆离的夜，四下无人的街，都是他的最爱。 不知不觉，我和他认识也10年了。大学毕业之后的各奔东西，我习惯性熬夜，他深夜工作。他说我每次打电话都是半夜，多扰民啊。他个傻瓜，知不知道我只有在夜里灌下几罐啤酒，才敢拨出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。知道不知道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 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有半夜找人聊天的习惯，所以24小时总是开机。我知道他懒得背电话号码，所以10年过去，工作换了又换，身边人来来去去，停停走走，只有这个私人电话号码是不变的。你们别笑，快30的男人了，竟也会害怕，怕这个电话再也等不到他想念的铃声，怕这漫漫长夜只剩无尽的苍凉。 你们问他是我的谁，我也不明白，哪里说得明白呢？我只记得才认识那会儿，他个子高高的，在人群中格外显眼，脸也板着，严肃地像教导处主任，少年老成。他不喜欢和人开玩笑，也只有我敢去撩拨他。他总会用低沉的嗓音轻轻地说， 别闹。他是上蹿下跳的性子，根本坐不住，也不会照顾自己，背井离乡的工作，不知道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，贪吃冷饮，搞得生理期肚子疼得满地打滚，没有规律的作息，不知道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，咖啡不断，结果胃疼的半夜到处找魏德安。也不知道他身边究竟站着谁替他遮风挡雨，免他颠沛流离。 沈从文先生在书中写道，我知道你会来，所以我等，可是他不会来，有答以上，恋人未满，我们都太了解彼此，生怕这份10年的情感因为内心的贪婪与索取而变质，一点点一点点消耗殆尽，所以我知道他不会来。 那天他打电话给我，仍旧是深夜，电话接通后就是长久的沉默，我隔着听筒能听见他清浅的呼吸声，最终他叹口气，静静地喊我的名字，他说我打算结婚了，是本地人，从此他的良辰好景都完全属于另一个人，他的一颦一笑再也与我无关。虽然早知这就是结局，我也不敢勉强， 放不下他的工作梦想，他的亲朋好友，他的家乡。若明知结局是错，何必开始？我没有资格问他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因为我还不能够让你喜欢的姑娘坐在宝马车里，生活坎坷，会磨平我们的棱角。爱，多么奢侈啊！我最终还是没有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叹气？ 相信下次见面就是我的婚礼了。我爱了十年的男孩，会不会祝我幸福呢？ 他邀请我去他的婚礼，说兄弟感情本来就要隔袍断义，他不过是怕我不来罢了。爱了十年的女孩，不能够牵你走进礼堂，能看你做一个幸福的新娘，我也知足。十年饮冰，终究难凉热血。我知道，那个私人号码可以停止使用了。我爱了十年的女孩，倘若你的伴侣对你不好，千万不要让我知道。我怕我会和他讲，你的离去是我余生的开始，我会用余生来祝福你。你也别让我看见你冰凉的眼，你知道的，有个人的心会因此冷冻成冰。 我知道，我用十年的青春邀你赴我新婚之约。 一个一个笑我，一段一段泪光，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，承受不起的伤，来不及痊愈就解脱，我们已经各得其所。所谓承诺，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。所谓辜负，都是浪漫的蹉跎。所以别问还差什么，我们没结果，都结了果，却由他来收获。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，

我看着这个零零碎碎又空空如也的房间，我知道我失去了你，我除了回忆以外就一无所有了。可怜的是，就连在所剩无几的回忆里也要除去你，否则我就无法面对我自己。又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，我反复打开冰箱，拿走一罐又一罐的冰啤酒，我反复清理烟灰缸，洗干净又被我弄脏，我学着你的样子抽烟，却吐不出一个烟圈，我想象着你的样子失眠，所以梦不到你的脸。分手是我说的，可是你没有给我迂回的本钱。你是个不错的男生，我也是个不错的女生吧，我们都算是不错的人，可不错就只是不错，而不是对的人。我像是被时间遗落的人，时间既没有带我走向未来，也没有停下来陪我谈谈。我怀疑我遇见你是对的，而你遇见我是错的，所以你爱过我，所以在爱过之后就留下了我。我尝试着给你打电话，可是电话那头只有一个女人冰冷的声音，暂时无人接听。我记得你跟我告白的样子，冒着傻气，傻气里全是勇气。我一脸狐疑又满心欢喜，我拿着架子又忍不住接受你。你第一次牵我的手，你的手热得发烫，而我的手在等你牵我的漫长过程里变得冰凉。你温暖了我，我就想要更多。你制造的每一次浪漫就像是一艘船，带我一点一点驶向梦想的彼岸。你在电话那头的每一句晚安都是一把宽厚的大伞，替我挡掉所有的孤独和灰暗。可船翻了，你翻了，我的臭毛病又犯了，你的伞被我弄断了，孤独只能和灰暗作伴了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我和你的故事就像是美梦一场，你走了梦就醒了，你走了我就醒了，醒了就睡不着，睡不着就醒着，醒得太久就累了，累了就睡了，睡了就醒不过来，不愿意从你的梦里醒过来。你突然打来电话，我接了，你说不走了，不走了。你说你习惯了我的折磨，没有我会不习惯。你还是我的船，还是我的伞，就算一路兜兜转转到不了彼岸，也不想一个人转弯。我的架子都散了，我只能抬头看着你，让眼泪泛滥，让矜持偷懒，让所有横在骄傲与被爱之间的两难都柔软。我放下电话，洗脸刷牙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我直接跳进淋浴房，准备好好冲个凉，干干净净地见你。我转动水龙头，发觉好像停水了，花洒基本不出水，只有一滴两滴三滴的水珠滴在我的脸上，热热的。我用手抹了抹，醒了。我和你的故事就像是美梦一场，你走了梦就醒了，你走了我就醒了，醒了就睡不着，睡不着就醒着，醒得太久就累了，累了就睡了，睡了就醒不过来，不愿意从你的梦里醒过来。 长夜漫漫，寂寞湖碰影伴，找来回忆把心瘫痪，灯不敢关，房间空出心和凌乱。

让我幸福太短。 已经不是光。